会颤抖，你的容颜不再如此冷漠，一半青春与你度过，如今好像少了什么，独自一个人不知怎么走，多少爱恨都能挽留，只是你用力放开手，不必再说到底情愿够不够，分手你有太多借口，等你只有一个理由， 相信时间就会让你感受到我的温柔，我这漫漫一生何求，不过等待一次你的回眸，发现在灯火阑珊处有个人还在为你守候，我这漫漫一生何求，长夜未尽以前没有对错，如果有情时光也会停留。再说到底情缘够不够，分手你有太多借口，但你只有一个理由，相信时间总会让你感受到我的温柔，我这漫漫一生何求，不过等待一次你的回眸，发现在灯火阑珊处有个人还在为你守候，我这漫漫一生何求，长夜未尽以前没有对错，如果有情时光也会停留，我这漫漫一生何求，不过等待一次你山处有个人还在为你守候，我这漫漫一生何求，长夜未尽以前没有对错，如果有情时光也会停。

游览路线繁多，想要好好的逛一圈需要安排一天的时间。如果只是走马观花，看一看主要宫殿，两个小时就能逛完。如果觉得两个小时的游览不够尽兴，你还可以到东西六宫的院落里逛逛，这里曾经住着紫禁城里备受恩宠的妃嫔们，或者到钟表馆和珍宝馆看看，欣赏珍贵文物。接下来我们来到古北水镇。古北水镇呢，位于密云东北侧，是一处在古村的基础上改造重建的古镇景区。古北水镇内不通车，非常适合步行游玩。镇子沿着河岸而建，大致是一条东西向的长条形，长约2公里。游客呢，一般是从西侧的景区入口进入，然后随意漫步游玩，半天到一天均可。沿途观看古色古香的宅院、牌坊、古塔、桥梁等，其中有不少都是从山西等地移来的真正的古民居建筑。另外，乘船漫游也是非常不错的选择，坐在船头悠闲舒适地观赏古镇美景，格外惬意。不虚此行的北京行是不是意犹未尽呢？969假日航班，我是晨曦，祝您假期愉快。 你知道吗？精通数学的咖啡师才能调出最精确的苦尽甘来，钻研雕塑的健身教练挑战出的身材最为魔鬼，有美术功底的园丁种出的花草最是缤纷。经典969，精英都在听，都在听。 时间停住，日夜不分，当天地万物化为虚有。当山峰没有棱角的时候，当山 明星钟情九六九， 情九六九， 我是主打。 现在用音乐充电刚刚好。大家好，我是阿妹张惠妹。 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

戏剧内愉快结局，无数白昼午饭送恋曲，我最懂得知足，还有点想哭。若我病了，你递上气作，怯怯说逐字逐句世代。若我极困倦，你奉上祝福，世界中万大事陪我克服，无人尽力。想心给你一百分，难得有情人，谁明白世间一千亿个可能，却没找到一个好人，跟你的永恒于山中游魂。无人像你多么的上心，所以别离后周周也落尽，情人若要走一千亿个可能，就算不知怎去追寻，一向的遇到我不懂法问。短促，你满生活并没有继续，或注定结局我没有这福，欠你的督促自由太孤独，无人像你多么上心，给你一百分，难得有情人，谁明白世间一千亿个可能，今我找到一个好人，今我的永恒于山中有云，无人像你 清风。